就在天上、啊、可以跟耶稣一起作王直到永远，阿们吗？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儿女在天上作王直到永远，这是神创造宇宙创造人类的心意。所以我们都是王的儿女，是天国的王族，我们是王族的血统的，感谢神啊！所以你旁边人都是王子啊，是公主啊，不要小看他啊！哦，你看他没什么，哎，耶稣在地上也没什么，没有人认出他，可是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女，阿们吗？感谢神，一个目的，建立属神的体系，一起来说，建立属神的体系。上帝的心意要建立属神的体系，是让耶稣作王，是宣扬神名声的体系，而不是巴比伦的体系。巴比伦体系是人要作王，宣扬人的名声，这个都是魔鬼的诡计引诱我们。所以当我们建立三二一的理念，就是一个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生态环境当中，好像每个植物的种子，我们话说种瓜种豆，如果你种瓜想要得豆，有没有可能？不可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为圣经说种什么就好收什么。但是呢，你不要羡慕哇，你是苹果树，羡慕松树长那么高大，不用羡慕它，因为你那个结果子，松树不能结果子，松树也不能羡慕说苹果树可以结果子，它不能结果子，松树长得高，木材好用，所以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不见得要跟别人一样，你也不要羡慕别人，不要比较，你就是最独特的，因为神给你的基因就是独特的基因。但是神的心意，旧约是把人放在伊甸园，新约是把人放在教会，教会就是新约的伊甸园。第一个亚当是放在这个伊甸园，第二个亚当跟他的后裔放在教会。所以亚当犯罪之前，伊甸是很健康的生态，种什么都很健康，都很成长。所以同样的，在新约我们要教会要成为健康的生态，任何人来到我们福隆生命团契信的主，这个人以前不健康，活得不快乐不开心，好，可是来到这边信的耶稣，他就变健康了。好，比方说我是黄俊才，我就不用羡慕做管医师啊，啊，我做他绝对不管用的 啊，我做我黄俊才就好了，我做我是最一流的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不用做别人，做自己，而且在教会里面不用比较也不用计较，互相成全，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家庭，阿妹吗？这样会很开心，每个人来教会好像回到家一样，阿妹吗？上帝创造亚当之后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全地。当时亚当只有一个人，到现在全世界多少人啊？70亿人。请问上帝用什么方法让一个人变成70亿人？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一直创造吗？没有，他只创造一个人而已，然后从这个人肋骨又创造了夏娃。这两个是神亲手创造的，之后神就不用这个方法了，神用生的方式来创造。亚当夏娃结合，生出了该隐，生出亚伯，生出了赛特。请问该隐、亚伯、赛特是谁生的？亚当生的。但是谁造的？上帝造的。因为上帝在母腹创造了我们。好，所以呢，这样上帝让亚当做父母，夏娃做父母，然后生了该隐、亚伯、赛特，然后该隐也生儿女养女，赛特也生儿养女，然后呢，亚当呢，只要把儿子养长大成人，让儿女啊成家立业，然后儿女呢又开始生养儿女，又成家立业，然后传宗接代，代代相传，是不是？所以现在人类有70亿人，是谁的功劳啊？谁的功劳？现在人类有70亿人，是谁的功劳？是亚当一个人吗？不是。我们管妈妈也有功劳啊， 你生几个孩子啊？哇，功劳很多耶，生七个，我岳母生十二个，功劳更大。我们两个要检讨，我们只生两个而已啊。这个策略是人人都有份，每个人都可以做父母，每个人都可以做儿女。如果上帝用公司的策略， 用那企业的策略，那只有少数几个有能力的专业人才能做到，普通人就做不到了。请问做父母谁能够做到？谁能做父母啊？谁能做父母？这个弟弟，你将来可以做爸爸吗？你将来有没有可能会做爸爸？会啊、哦，你有能力做爸爸吗？有哦，你相信他能做爸爸吗？你现在几岁？啊，11岁哦。我25岁做爸爸了哈、哦。哦，所以我比他年轻，我的儿子比他儿子大。你再过十几年，你就可以做爸爸了。我们对他很有信心，对不对？一定可以啦，只要是人就可以做爸爸，对不对？只要是健康的成熟就可以做爸爸，就是没有读过书可不可以做爸爸？很穷可不可以做爸爸？很笨可不可以做爸爸？你看上帝设计多厉害，任何人都可以，只要愿意就可以，只要 成熟就可以了。哎，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的。所以上帝在整个人类社会是用家来完成他的使命，在教会新约时代也是一样。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个耶稣基督到十二个门徒到万民，现在全世界统计比较宽广，20-30亿基督徒是怎么来的？神也是用一样策略，用家的策略。因为如果家是大家都分担责任，每个都有人参与。如果只是企业只有老板的责任，或学校是老师的责任，不是每个人可以当老板，不是每个人可以当老师，但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老爸，可以当老妈，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家策略是神设计的，公司是人的智慧想出来的，家是神的智慧设计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建造神的家，运用家族的策略。神在这最近这一两个世纪里面兴起三个很重要运动，150年前兴起的宣教运动，从欧洲美洲大批的宣教士到亚洲非洲宣教，我们都是欧美的宣教士传福音过来的。100年前兴起的灵恩运动，开始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不然之前哦圣灵已经停止这种浇灌工作，可是哎，让大家灵命又苏醒，所以我们这灵恩教会就是因为五旬节运动、开始来的。那将近50年前开始小组运动，开始有小组运动，韩国纯福音教会他们家庭小组，哇，整个教会70-80万人啊，用小组。好，新加坡细胞小组。或那个这个阿根廷的 G12 小组，这些小组是很好，但是有些小组不知不觉会用组织化、企业化来推动，虽然人数增长了，但是不知不觉会离开神的心意，因为教会不是企业而已，教会最重要的本质是神的家。所以我们教会在6年前，陈金泰牧师他来我们教会讲了3A的理念，我们觉得很棒、哦、这个是很好，让耶稣做王，而不是牧师做王，不是人做王，耶稣做王。大家照3A理念，就没有人会骄傲，没有人会嫉妒纷争、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想要做王、你要听我的，我掌权、对不对？当没有人要做王，耶稣做王就没问题的，魔鬼就不能兴风作浪，因为耶稣做王就把他摆平了嘛。人之王都听耶稣听魔鬼的嘛？感谢神，这个真的用。而耶稣是用谦卑战胜魔鬼的骄傲。魔鬼常引诱我们骄傲，对抗骄傲，就越来越骄傲，两败俱伤。但是我们学习耶稣的谦卑，我们会战胜骄傲，没有纷争。教会常常搞分裂啊，为什么分裂？当有些细胞小组啊， 这个区长啊很成功啊，下面很多小组很增长快啊，他就骄傲了，我比我牧师还厉害，对，我干嘛听我牧师的，我这一群带手建立一个教会，我就是王了、啊、对不对，我就做王了。所以很多细胞小教会到个地步就分裂，一个地步分裂，为什么？因为细胞分裂嘛，所以一开始就传递分裂的观念嘛，一组分裂两组，两组分裂四，到被一个教会分裂到哈，两个教会就是不对的，因为那是组织，人要做王。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到这个问题、哦、我们就是后来陈牧师给我们传递家族的观念，用家族用家的理念来建立，我觉得这很好。所以我们这几年来调整到，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神性，而且大家很开心的。不然细胞小组很有压力啊，牧师压迫区牧，区牧压迫区长，区长压迫组长。你现在小组聚会多少人？你达到多少目标？你为什么小组没有成长？哇，压压，开始哇到处去拉人啊，因为我要交差啊，对不对？搞得大家累得要死，但是为了业绩嘛，为了人数啊，这不合神心意啊，因为不是耶稣的榜样。耶稣说：“彼得，你现在带几个人受洗啊？”啊，雅各，你多少人受洗？有没有这样？没有啊，保罗也没有这样子啊。提摩太、希拉，你们现在带多少人信耶稣？多少人？没有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因为我们用这个人数取向啊，用看这个来看成功与否，这是错误的。好、哦，如果这样，我们都很失败。你看，25年还是两个儿子，没有增长啊、哦，我们已经被 fire 掉了，对不对？搞了25年，竟然还只是两个孩子，没有多生几个。关键是你是怎么搞的啊？啊，没有长进，25年才怎么生两个？可是呢，我们很开心，因为孩子在成长。我现在目的哦，就是让我两个孩子啊，成家立业，赶快离开我，去成立你的自己的家，去生你的孩子。你去做爸爸，你就知道爸爸多辛苦了，对不对？你不做爸爸，永远都不知道爸爸的辛苦啊。所以这是真的设计很奇妙。你看我们孩子长大之后说、哦、我花那么多钱栽培你，你不可以嫁哦，你嫁我会撩起你啊，对，赔钱，我栽培那么多钱，你嫁给别人就变成别人老婆了，生了孩子姓别人姓啊，就不是我的，赔钱了呗。不会，我们都赶快嫁个好老公，娶个好太太，成立你的家。你不会说留在你身边照顾我，不会，这是本能生的设计。可是呢，我们有时候教会小组会想要拥有，不要分子，不要分开，我们留在身边人数比较多、哦、分了我们就人数比较少了，不对、哦、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怎么样用这家族的策略。我们看读一段经文、哦、好，请我们帮我们 放一下、哦、我这个这样比就是放下一张，好，来，请好，可以吗？下一张可以吗？好，没关系。好，我们家、哦、是怎么样成立的？好，我们第一个、哦、怎么样生儿养女？你们是夫妻吗？是、哦、请问你怎么会嫁给他？啊？为什么你会嫁给他？有钱人，为了钱嫁给他，哇，你是很厉害啊、哦！不是，哦，钱人哦，对对，很有信心呢、啊。你看啊，他有没有追求你啊？有吗？哦，太帅了哈！你看，一定是男追求你，有个追求过程，不可能说一见到面说你嫁给我，你会不会吓死啊？会吓死的，再怎么好也不可能说一见面说嫁给我吧，不可能，一定有追求过程。所以男人要花出时间心代价赢得哈、啊、芳心，对不对？得到他的心，他才以身啊相许，对不对？你才愿意跟他结婚生他的孩子，对不对？不然然后可能说，哎，你帮我生孩子好不好？哪有可能就一个女人会帮你生孩子？不可能的嘛。可是你看 我太太甘心地帮我生两个孩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爱她，我追求她，得到她的心，她放心嫁给我。然后我们生孩子之后，把孩子抚养长大，长大成人之后，就让他去成家啊，立业。所以，我们传福音也要这个过程，建立教育要这个过程。好，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一起来读一遍，请。倘若我，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好，下一章哈，继续。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全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继续啊，一章读诵啊，他比摩西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好，下一章啊。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道理，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阿们。感谢神。刚刚那个姐妹说她老公有潜力啊，潜能哈，所以嫁给他。我看见我们这个福隆生命团契非常有潜能了，感谢主啊！你看管医师在开拓教会才1年半，对不对？30多人，现在120多人了，感谢主，拍手把他归上帝，阿门。是谁的功劳啊？是谁的恩典啊？是谁的荣耀？神的荣耀？是谁参与谁的功劳、啊？大家，不是管医师那么会生啊，是大家传福音。哇，我听说你们现在买一块地了，对不对？很有潜能的。如果现在大家今天，如果神透过黄牧师转给你们信息，你们听懂了，你们知道怎样去生养儿女、成家立业，我相信哇，这个人数一定更加暴增，因为这是神的策略。好，我们看怎么做。下一章哈，一起来说，行，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好，下一章，教会就是哈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什么是真理的柱石？慈爱的真理做柱石。家最重要的是什么？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讲道理啊，就吵来吵去嘛，谁对谁错，然后给我讲清楚，说明白。好，你讲不清楚，我就不让你走。家是讲爱的地方，有时候没有道理的，因为我爱你就好了。爱很重要。教会是神的家，是做柱石。如果家没有爱，这个房子倒掉了。这个家就垮掉，所以教会如果没有爱，它就倒掉了。人很多有没有用？没有用。就像房子很大有没有用？好，住很大的房子，但没有人相爱，这个不是家，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教会是神的家，而是用慈爱的真理做柱石。这个慈爱就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不是因为你好我爱你，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好，我愿你好，我会帮助你好，这是不一样的，不是条件式的，是无条件的爱你。父母对儿女爱都是啊，无条件的，好像上帝对我们爱都是啊，无条件。所以来到教会就是啊，无条件。社会公司有条件，哎，你好好加班，好好工作，我就给你对你好啊。你工作不好，我就把你 fire 掉啊，对不对？那是社会了嘛，有条件的，教会就不是了，是家嘛，哦。第二个，什么做根基呢？真理的根基是什么？就是福音的真理做根基。我们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福音的根基上面，磐石上面。什么叫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耶稣把我们救人生命，所有罪跟败坏都除掉了，然后耶稣为我们复活，把一切的美好、丰盛、祝福都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因着福音，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断的更新改变。所以如果教会不再有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不算教会。讲台上不传耶稣的福音，只传怎么赚钱啊，啊怎么养生啊，这不是教会。虽然人很多，很多事工很忙，也很多人奉献，但那不是教会，因为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只为了教会大人多，那个柱石就是爱，根基就是福音，不可以拿走掉，拿走这房子就倒塌，就不算是神的家了。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所以家是什么呢？第一个一起来说，家是关系导向，不是啊组织导向。组织导向就是我是老板，你是我员工，我比你大，所以你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就处罚你，我就降薪，我就把你开除掉，因为我权柄啊，你要听我的。关系导向不是这样的，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就把你开除掉，从今你不能做我儿子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你这样做，你小心被你儿子开除掉。现在是儿子开除老爸，不是老爸开除儿子了，教会不要变成企业。虽然我们有组织，但不能用组织导向，用组织在管理运作教会，不可以这样子。好像家里啊，你不家是家也有这种次序啊，但是不是哦谁大谁小，谁听我谁不听我，不听我就怎样怎么处罚你啊？不是这样子的。教会家是关系的，我爱你，妻子爱丈夫，为丈夫做一切事情；丈夫爱妻子，为妻子啊赚钱好养家。父母爱儿女，为儿女打理一个家庭，儿女爱父母，认真读书，都是神来推动的，爱的关系推动的。如果教会家里面这个爱啊，没有不是关系导向，那个家是不温暖的。哎，你会觉得来公司很温暖吗？有没有啊？我好喜欢上班哦，我上班好温暖哦，我好开心哦，有没有这样的？没有了。有啦，去管理室那边有啦，那是基督徒的企业公司不一样啊。好，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教会是家，家就是关系导向，不是啊组织导向。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什么叫关系导向？跟神关系好，神会推动事工的；跟自己关系好，自己会主动做事工的；彼此关系好，彼此会互动会配搭的。不是说我大你听我的，不听我的就怎样怎样，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关系好，所以甘心乐意的为你做事，阿们吗？这个是更高更难的，是关系导向。第二个，家是啊，上面这张，家是盟约关系，不是啊契约关系。我们在婚礼上证婚的时候，就说你愿不愿意嫁给他，无论是健康的时候或疾病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或年老的时候，贫穷的时候或富贵的时候，都愿意爱他。这是盟约。契约是什么？请问买房子要不要打契约？买房子要不要打契约？要啊。租房子要不要打契约？要。契约是保障财产，保障物品，但盟约是保障生命，保障关系。契约是对我有利，所以我就履行契约；对我没有利气，我就解除契约。 那盟约不是，盟约是对他有利，我愿意牺牲来完成这个盟约。所以婚姻是个盟约，家庭是个盟约，教会是个盟约。好，盟约就歃血啊，为盟。所以夫妻结婚的时候，妻子流血，代表我们立了盟约；父母生儿女的时候，妈妈流血，代表父母跟儿女立了盟约。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跟耶稣立了盟约。丈夫跟妻子立约说：“我娶了你，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问题就是问题，你的需要就是我需要，我愿意牺牲我自己来满足你。”这叫盟约。不要说哦，你现在年轻漂亮我就娶你，人家老了我就对不起，我找个年轻的，那是契约。哦，老公现在能够赚钱，我跟你讲，你现在生病了，对不起，我找一个会赚钱的，那是契约，不是盟约。教会也是这样，教会是盟约，不是契约。哦，不是这个同工很会服侍，我说啊，不能服侍，把他 cut 掉，然后找另外一个人来，不要变成这种契约关系啊，是盟约，无怨无悔。无条件的为了爱他付出，阿们吗？很多教会不知不觉变成契约啊，组织导向啊。这个同工好用就用他，不好用就把他 fire 掉。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们是盟约关系。这样子，如果是这种契约组织导向，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是不是？如果你孩子说：“孩子啊，你要考试考得好，我才爱你，才有饭吃啊。”你考不好，小心没有饭吃啊！我这么辛苦，你竟然考不好啊！你小心一点啊！哇，那这孩子会不会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表现很好，才得到爸爸妈妈的爱啊！这个不是盟约关系，真正的爱是你考得好，我爱你；考不好，我也爱你。你表现好，我爱你；表现不好，我也爱你。而且我更愿意爱你，帮助你更好，是不是？所以，如果家庭里面有孩子残障的通常父母会更爱他，更不爱他，会更花时间，更不花时间，更花时间，因为他有困难有需要，我更愿意陪他。不要，这个残障没有用的，就把他丢掉，没有的盟约关系。好，所以我们教会是盟约关系啊。下一个，第二个，谁来治理上帝的家？儿子治理。旧约是仆人，摩西是仆人，治理神的家。承然的尽忠，但新约神不是用仆人，用儿子。耶稣基督是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把他的家交给谁治理？交给他的儿女，就是我们来治理神的家。仆人尽忠，儿女要不要尽忠？更要尽忠，因为是我的家。仆人是主人的家，我都尽忠；儿女是我的家，我更要尽忠啊。所以现在神很放心把他的家交给我们。好，我们看看怎么儿子怎么治理啊。第一个要在家中诚然尽忠。神托付你的，神把福荣生命团契托付给谁啊？谁要治理这个教会啊？谁要在这个教会尽忠啊？每一个人，神的儿女都要尽忠。神的儿女举手，你是神的儿女举手，所以你都有责任了，阿们吗？不是管一事的责任，是大家都有责任。因为神把他家交给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当然不让，我有责任啊！我要尽忠做我的职分。哎，刚刚那个带敬拜很棒啊！你不要让管一事要上去带敬拜，又要讲道，又要做大队，还要吹角啊，很忙很累啊！大家分工嘛，但是每一个人都忠于自己的职分，阿们吗？这样大家都很轻松，因为每个人只要负担那一块就好了。身体也是这样嘛。眼睛要只要负责什么？看。他要负责听吗？要负责吃？不用，他只要负责看。耳朵负责听，嘴巴负责吃，跟负责说，比较多一点工作。脚负责走手负责做，这样就轻松吗？不要手又要看又要听又要做又要说，哇，手累死了。那其他都不用没事做，不用。神就是这样，不同职事。不同恩赐，不同功用，都是神按他意思配搭在生命团契，阿们吗？你的恩赐跟我不一样，你的职分跟我不一样，你的功用跟我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才好，好不好？好不好？请问眼睛跟耳朵长得一不一样？ 如果他两个分开，你会觉得他们是同个身体吗？你单独看眼睛长得这样，耳朵，他说，你说他是同个身体，怎么差那么多啊？长那么差那么多，两个兄弟长那么差那么多，你说这是兄弟吗？你看眼睛跟耳朵同个身体，长那么不一样，而且恩赐完全不一样。耳朵能够笑，眼睛说你都不能听吗？眼睛能笑，耳朵你都不能看吗？不用，眼睛说我不用听，你听就好了。我不用，耳朵说我不用看，你看就好了。你知道眼睛看是为谁看啊？为自己还为身体啊？耳朵听是为自己听啊？为耳朵为身体听啊？为身体，这是神安排的。所以可不可以骄傲啊？你看眼睛说，你看全身你只有我会看而已啊，你们都不会看啊，你什么耳朵连看都不会看，这么简单也不会看，对不对？他可不可以这样用？我会看，你会不会看？你会看，你不会看啊？你看很笨呢、啊，你看。那耳朵说：“我会听，你会听吗？”你不会听，你才笨呢，是不是？不会，身体都互相配搭。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神给你恩赐，你会带敬拜，因为神给你的，不是你比别人厉害，是神给你的，阿门吗？所以你就会带敬拜。哎，管音师会讲到，为什么会讲到？因为神给他的，不是他很厉害，是神给他的。都是领受的，不要说哦，我跟别人不一样，是我比别人厉害，不是你比别人厉害，是神使你与他不一样，阿妹吗？是因为神的身体需要这个恩赐，所以把这个恩赐给你，不是为了让你夸耀，是让你可以服侍前身的，阿妹吗？不要中魔鬼诡计啊！魔鬼常常凸显自己，你看我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厉害，是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讲道，你不会讲道，我会唱歌，你不会唱歌，不要这么想。你会唱歌是因为神使你会唱歌，你会讲到神使你会讲到，为什么？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这个身体，阿们吗？所以你就会谦卑，因为没有人是全能的，我们都需要肢体。在教会里面我会讲到，可是我也不会带敬拜，那就让带敬拜同工来带吧，好，让他来服侍我，而我用讲道来服侍他们，互相服侍，大家诚然敬忠，阿们吗？所求管家忠心，忠心就尽自己力量，就忠心了。好，第二点，来下一章。第二个，好，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将盼望坚持到底。神有盼望，我们孩子长生下有没有盼望？会盼望他长大，对不对？长大有盼望，盼望他结婚啊，结婚有盼望有生孩子啊。我们有盼望嘛，坚持到底。所以神对我们生命团契有没有盼望？他让你们出来开拓，有没有盼望？有啊。你对生命团契有没有盼望？有啊。你对自己有没有盼望？有啊。要坚持到底，这个盼望要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你就会在耶稣基督里有份了，得到这份荣耀。感谢神。好，我们看下一个。好，怎么样可以做父母呢？这个家是每一个人都要尽忠，在神的家，每个儿女都负责让自己长大成人，然后负责去成家立业，去生儿养女，让这个神的家可以扩展出去。所以我刚刚说过，父母啊，是需要怎么做父母呢？姐妹，你生了孩子没？生了。你有上过妈妈学校吗？有没有上过妈妈班？有没有学过做妈妈？那你就生孩子。你是先做妈妈还是先学会做妈妈再生孩子，先生了再做妈妈？先生，对不对？很勇敢哦，你不怕养死他吗？怕不怕？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嘛，就生出来再说，对不对？是不是？你如果想太多，你不敢生的。你想到哇，十个月会变成个小 baby 啊，生下来哇这么痛苦，然后怎么让孩子长大？我想到哈、哦，头脑会爆炸。对不对？可是他做妈妈从来不用头脑去想，现代年轻人会用头脑想，所以年轻人不敢生孩子啊，是不是？以前的妈妈都不用头脑想的，大了就生了，对不对？生了吗？反正生了再说嘛。你像我妈岳母生十二个，她如果头脑会想，怎么不敢生十二个？不敢生十二个，对不对？管妈妈，你有想过，你有学过怎么做妈妈吗？ 没有嘛，你看人家做生气该生这么棒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做妈妈是用心，不是用脑。用脑就烦恼，用心就开心。我们叫做用脑就烦恼，用心就开心。很多时候这种生命的事情是用心，不是用头脑的。可是我们常用脑想太多。传福音也是让你用脑，这个人不大会信耶稣，算了，这个怎么会得救？我每次用脑想这个人，就想想就不敢生了，不敢传，因为想太多了。你觉得他不可能会信耶稣的，这怎么拜那么多，怎么会信耶稣呢？这么铁齿的，硬心的，怎么会信耶稣吗？这没办法，对不对？那是用脑用心啊，用脑。那用心说，管他会不会信，我就是传就对了吗？我就传就对了吗？我就去爱他就对了吗？就祝福他就对了吗？会不会生？那谁的事啊？神的事啊！阿妹吗？真的，其实啊，我们生的孩子是谁的孩子？神的孩子啊！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其实我们潜意识里面相信神会照顾他，他生下来自然会长大。不然以前那么穷，对不对？管妈妈以前那么穷，现在那么有钱都不敢生，以前那么穷还敢生十二个，这不很厉害了？真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怎么有能力，自己都。不大有能力养活自己，还能够养十二个，可他们十二个都长大了，谁养的？神养的啦。然后以前不行的，老天爷养的啦，是不是？没有信主，老天爷养，他知道老天爷在养的啦。人是天生的，地养的，不是父母。父母哪那么厉害？父母没那么厉害，我们人没那么厉害。同样传福音也是这样子。圣经说：“宝宝，我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他说你是我的属灵孩子，为什么？我传福音给你，就等于生了你一样。所以我们叫做属灵父母，就是你传福音给谁，谁就是你属灵儿女，你是他的属灵父母。谁能做父母？愿意的心跟爱心。我愿意做妈妈，我愿意做爸爸，我愿意爱我的孩子，你就可以生了，神就能力就启动了。不是说要什么技巧啊，什么能力啊，不是，就是个愿意的心。所以你愿意去传福音吗？你愿意传，神就与你同工。你如果不愿意传，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父母。有属灵父母有三种父母，一个叫生父母。什么叫生父母？我传福音给你，我就是你的生父母。什么养父母？我抚养你的灵命，叫他养父母。什么叫义父母？义父母干爸干妈，义父义母啊。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你陪伴你的义父母。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你有干生父母，你知道谁传福音给你，他会照顾你。还有人，如果有人会生不会养的，我们管医师说，那找一个弟兄来帮忙抚养，就变成养父母啊，对不对？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另外有人当义父母，他有需要的时候不是只有父母，还有几个义父母哈 ，Auntie Uncle 哈，帮助他哈，他就很多人爱他。很多人照顾他，他就会成长更好。所以呢，以前我们传福音就这是我带的信主，你不可以碰他啊，会不会这样？很怕啊，因为细胞小组这样子，万一你把他带走，就变你的业绩，不是我的业绩了，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合一生养，我们叫做合一生养，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一起来说，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我们传福音是一起传福音，一起生属于孩子，因为都是神的孩子。我们父母不能拥有的，父母都是成全的。你不要拥有这个孩子，要成全他，所以他还长大，要成全他，让他成家立业。你不要拥有他，抓到你旁边，不可以的。你传福音也是这样，成全他，大家一起传，一起生，就很开心了，所以呢。只要愿意的心，你都可以做父母，阿门吗？好，第一个，下一章啊。我们家主强调是啊，生命和关系，不是强调人数跟聚会。一般西教小组会强调人数啊，你看这礼拜聚会人数多少人啊？人数少了掉下来就会被约谈了哈。还有聚会要几个 W 啊，几个流程要会带掌握这个，这个都。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你不能把它当作最重要。人数很重要，人数不是为了业绩，人数是因为我的羊，我要知道它安不安全，有没有健康。所以耶稣说：“好牧人有没有属羊啊？ 一百只羊少掉一只羊，怎么知道啊？数来的吗？一定每天晚上一定一二三四五九八九九，哎，怎么少一只羊？一二三九八九九，哎，少一只，他才去找那只羊。如果不数呢，知不知道？不知道，那只羊死在旷野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教会要统计人数，目的是要知道我们的羊群的状况，不是要表现我的厉害，我的成就，不是这样子的。那个动机是不一样，那个结果也不一样。我们聚会要强调一些流程，但不是最重要的。请问你回家要不要第一要做第二代，第二做要不要这样流程啊？回家要不要这个流程？在家人聚集，我们现在哎，等一下，现在开始破冰，然后我们开始有没有这样？家就不一定要这样，家是很自在，对不对？没有一二三四五六，没有了，很自在。但是去生命的交流、关系的互动，很真实的啊，感受到你的爱，你感受到我爱。虽然好像没有什么流程啊，可是心在好开心哦，好温暖，好喜欢的。为什么？生命不是外在的聚会的流程工作，这个是家族的特色。我们强调是生命跟他关系，因为是家，不是一个事工，不是个聚会啊。好，下一个，家族的组成怎么组成？来，下一个，有家族家跟小家。通常细胞小组是区牧啊，区啊，然后小组啊，然后组长、区长、区牧啊。那我们走家族是用家，因为家族是父母儿女。什么叫家？父母儿女组成叫家，所以家就一定是父母跟儿女，不是爷爷跟孙子哦。所以我们要记得这观念啊。请问管医师，你两个女儿是谁负责？你要负责还是你妈妈负责？要不没钱了，奶奶给我钱注册缴学费，需要吗？哇，那你七个儿女的孙子都找你了，你会不会很累啊？你已经不用了，你说我把你抚养长大，生了孩子你自己负责，你去找你爸要钱，不要找我，因为你爸爸要负责，不是我负责，对不对？这才是正确观念。儿女是谁的责任？父母的责任，不是爷爷奶奶的责任。爷爷奶奶负责玩孙子就好了，照顾陪伴孙子，不像负责任。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教会啊，会有牧师负责，牧道友也牧师负责，所有人都牧师负责，好像牧师又当爷爷，当阿祖，又当爸爸，说找牧师啊，这是不对的，这样会累死牧师，教会又不会增长。每一个人你带信主，你就是他的父母，你要负起责任来。比如，哎，牧师，我带来信主，牧师帮他传福音。哦，牧师来受洗，牧师受洗。哦，牧师来探望他，都是牧师啊。那你做什么？你没有好好尽的责任，其实是你的损失。因为我们要做父母才会成长，才会成熟。你都让牧师来做，你都牧师得到这个祝福，你得不到祝福啊。所以我们记得，现在你要去传福音，你带谁信主，你就要去做抚养他。你不能抚养他，再请教会派一个人帮忙你抚养他。好像有些妈妈奶水不够，找个奶妈嘛，帮他抚养一下。奶妈也是妈，但不是生她，是养她的，至少把她 养大起来。好，所以我们要负起责任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都是家长跟儿女的关系。家就是家族，这个家我们通常我们在我们教会家族里面有个小家，是预备现在人比较多了，我们就让小家他可以学习做父母，又有家长在旁边照顾他，他就不用担心。等他大了之后就可以成家立业，因为他已经习惯带他了。然后我这个家又分职出去了，有两家三家，变一个家族了。所以我是家族的家长，也是家的家长，都是家长，没有说变区长，区长变一生生生。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每个人你就直接负责你的下一代就好了，下一代负责你下一代，好，这样彼此都负担责任。好，下一个。好，所以是家长跟他家人，不是组长跟他组员。好，组长组员那是组织，家长家人是啥关系。好，下一个，所以是父母跟他儿女的关系。好，下一张，所以这个家族是关系，不是他 组织。好，下一个是职分，不是哈职位。下一个是辈分，不是哈阶级。好，哎，这是我爷爷，不是我爷爷阶级比我大，是爷爷辈分啊比我大，我尊重他，不是他阶级比我大。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是辈分，属灵的辈分，不是阶级哦，不是牧师啊传道阶级比较大，不是，是属灵辈分比较大，我们尊重他。好，所以我们一样都是一样大，只是辈分关系不一样。下一个，所以我们在家族们策略就是人人做父母。来，再来，家家繁殖家。你看我们如果现在我们生命团契现在英文堂60多人，华人堂60多人，如果我们60多人如果有一半人会做父母啊，开始去追求对象啊，然后开始怀孕的啦，有30个人怀孕了，可不可能明年会生出30个孩子出来？可以吗？如果今年都没有人怀孕，会不会生出孩子啊？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透过这种每一个人都去做父母，去传福音。好，等一下我们讲怎么样去传福音做父母。所以希望每一个人说，我的责任，我就是要去看我的还没信主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就是谁是有需要的，我要去关心他，用我爱去追求他，得到他的心，他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进入他心中，那么主的灵在里面，他就可以生出神的儿女，也是生出我的儿女出来。比方说我跟我太太结合生出我的儿子，肉身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我的儿子。是谁的儿子？谁造的？神造的。其实他是神的儿女，但神把他送给我做的儿女，我就会负起责任来。阿们吗？如果那是别人的孩子，你会不会照顾啊？你生的是别人的孩子，你会不会照顾啊？你是别人的孩子，就跟我没有责任了，没有关系嘛。很奇妙，神设计啊，你生了儿女，其实神做的比较多哦，但神送给你做儿女，你就会很认真、无怨无悔的照顾他。所以感谢神，属灵儿子也是一样。当你传福音给他的时候，神的灵进入他心中，他重生了，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他属灵生命是因为你传福音给他，所以神也把他当送给你，叫做属灵的儿女。好，下一个，父母有3项任务啊。父母做什么事情啊？第一个，一起来说，负起责任。这儿女的身体、心灵的需要，各种需要，你要负起责任，满足他的需要。你不能生他不养他，一定要养他，这是你的责任。第二个呢，一起来说，陪伴成长，从怀孕到出生到长大，你要陪伴他身边。第三个呢，协助繁殖，你要帮助他去成家立业，不会找对象要帮他找对象。我们教会最一个姐妹很厉害啊，她生了3个儿子都很内向啊，然后又胖胖的啊，她想说哇，我想说这个现在台湾女孩子都很厉害，不大好追，这三个男生会追到对象吗？这个妈妈很爱她儿子啊。有一天去银行上班，银行去存钱啊，看到这柜台小姐长得蛮漂亮的啊，她想做我媳妇不错啊，就问她说，你有男朋友吗？她说没有。我帮你介绍一个好不好？他谁啊？我儿子。那个女的说好啊，结果呢就啪偷在一起了。两个讲得不错啊，因为有妈妈开头了嘛，所以儿子就顺理成章跟他约会啊。现在嫁给了他儿子了，生两个很可爱，他女儿，他的媳妇长得很漂亮啊。老二啊更胖更内向，结果呢就没有追到女朋友，从来没交过女朋友啊。那有一次在工作上班的时候，看到一个同事想要追她，结果那同事另外一个男同事追她，比她更优秀，学历更好的，而且她长得那个男的那么胖，她不喜欢啊。结果他妈没关系，来去动手术，肠子绕道手术。结果经过1年哈，哇，本来这哇身材比我还好啊。被他追到了，那个女的追到，上个月才结婚了。那个妈妈好妈妈，儿子不会追，我帮他追，我帮他找对象。同样的，如果教会有些人不大会传福音的，没关系，我们教会帮他找对象，让他去生， 让他去养，他也可以的，所以我们帮助他繁殖啊。所以我们做属灵父母，你传福音给他，你要负起他的责任，满足他的需要，那陪伴他属灵面的成长，然后帮他成家立业。好，下一个，第三个，上帝的家是什么地方？请问家是什么地方？你觉得家是什么地方？弟兄，你觉得家是什么地方？ 家 是什么样的地方？ 安舒适的地方。 舒适的地方，非常好。安迪，你觉得家是什么地方？ 家是什么地方？ 家是有关系了，有爱了。 有爱，很好，非常好。你看啊，你如果白天上班上班，哇，一下班了回家，你会怎样？会开心还是伤心啊？开心啊，那表示你家是幸福的。如果回家伤心，家是很不幸福的啊。健康正常的家是让你 很开心的，是让人可以放松、可以休息、可以重新得力。一回到家，哇，衣服脱掉啊，哇，脚翘起来看电视啊，哇，很轻松、很自在，对不对？很放松，公司就好，哇，很紧张、很认真啊、哦。家都不用，因为让你放松，不要绷很紧。如果回到家，哇，不可以碰，很怕做错，那你就这个家。让人无法放松，你家一定让你可以放松休息重新得力的地方。所以神的家是让人得到安息，所以圣经说那些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因为没办法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家会得到安息。好，我们看怎么进入。好，一起来读一遍经，坚持起初的信心。我们进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是因信称义，也因信得生。信心很重要，没有信心你无法在基督里面生活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必须坚持你起初信主的信心。好，下一个。好，神说他得不到安息不信从，不信不从。所以反过来，你要得到安息 要相信，要从，要信，要从。那三个从我们要读，一个从，第一个来听从上帝的话，第二个跟从耶稣榜样，第三重随从圣灵引导。你有这三重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当你相信这是上帝的话， 我就安息了，这是耶稣榜样我就安息了，这是圣灵引导我就安息了。好，下一个，安息就是什么？使人放松重新得力。好，下一章，使人放松有三种气氛。一个家回到家什么气氛？第一个真心的气氛，回到家要不要戴面具啊？公司有时候需要哈，戴面具，你不敢让人知道你想法跟感受。可是回到家，你不要戴面具的，真心可以把你真心话，你真心的难过啊、害怕啊、你的缺点啊、犯错可以讲的，很重要。如果家没有真心啊，这个家就不够幸福了。一定要真心，可以讲软弱，教会一样。家族也一样，在家族可以讲我软弱，讲我需要，这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讲，哎，平安平安，很好，感谢主，很好。问有没有？感谢主，平安很好。大家不敢讲心事嘛，因为怕讲让人笑，讲了让人当话题，不可以的。所以家族一定要保密，这里分享不可以跟别人讲，不然下次没有人敢分享了。所以要让人可以放心的真心讲真心话。第二个来，一起来说。温馨的气氛，当我真心讲我需要软弱的时候，大家会为我祷告，会关心我，可以在这里哭，把我重担压力卸下，我会感觉到好温馨哦，因为大家都关心我。所以家跟教会家族都有温馨的气氛。下一个气氛来什么？欢欣的气氛，就是要很开心，大家有说有笑的。我听我们管老医师，你现在笑叫开心笑，对不对？非常好，开不开心？开心。教会要复兴就是、啊、纯欢喜的心用饭，就是让自己开心，赞美神让上帝开心，得众人喜爱让别人开心，大家开心教会就复兴。阿们吗？一定是这样，很开心，很喜，对不对？很喜，真喜的。所以这三种气氛、啊、第一个是什么？真心的气氛，可以讲心里的感受的话。第二个呢，温馨的气氛，彼此可以关怀，可以哭。第二个呢，欢欣是可以很开心的，有说有笑，这个气氛很好。如果教会这种气氛、啊、任何人喜欢来教会。 如果你的家族有这个气氛，大家喜欢参加家族，因为很自在很轻松。好，下一个，重新得力，有三股动力，我们要得到第一股动力呢，一起来读啊，爱的动力，就向内凝聚的动力。每一次的聚集啊，家族的聚集或教会聚集，都更相爱，更凝聚，更爱神，也更爱人。我们透过敬拜赞美来爱神，透过感恩见证分享来彼此相爱。这个就是爱的动力，不是流程啊，好像吃什么重不重要，不是吃什么，营养最重要。你有没有吸收到营养很重要？这个聚会怎么进行？至少那个动力有没有出来？大家有没有领受到爱很重要？好，第二个动力来，来的动力就是向上啊，提升的动力。我们都来跟从耶稣，来学习耶稣，所以在家族里面，大家彼此祷告，互相造就神的话，大家会都建立起来，都成长了。所以在 教会里面，我只是听到，可是在家族里面，我可以分享神的话，我可以为别人、祷告。所以呢，我就成为一个出口来服侍人，我就自己会、被造就提升起来。所以我们在家族里面要让大家有被造就被提升的机会，那动力产生。第三个动力啊，去的动力啊，向外扩展的动力，就是每次聚集啊，都要想到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啥？去，使万民做主门徒。”所以门徒的聚集都是为了啥？去的。我们聚集是为了啥？去。聚完会之后，大家说啥？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去，你还没信主的亲戚朋友，做他们做门，带他们信耶稣啊。好，怎么样去呢？通常我们华人啊，是不喜欢来传教，对不对？你看，你要信耶稣，他马上就觉得你又拉我信教了啊，拉我去教会，他会防御啊。所以呢，一般人我们现在说，我们要先做祝福的天使，一起来说啊，做祝福的天使。什么叫祝福天使？传递真爱，传送祝福。一起来说，传递真爱，传送祝福。人会拒绝耶稣，会不会拒绝真爱？会不会拒绝真爱？不会。如果他觉得你真的爱他，不会拒绝，因为人最需要是真爱。当他接受你的真爱之后，他会发现耶稣就是他真爱。可是他没有感受你真爱的时候，你跟他讲耶稣，他会觉得耶稣是基督教的神，而我是拜拜的，所以我不要信教。所以不要让个宗教成为一个卡住了，不要对他头脑，对他心，先去爱他，真的爱他。神给你爱，你没有保留去爱他，他感受你的爱，他会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爱我。我又跟你无亲无故，你说因为上帝爱我，所以我爱你，他就会感受到，他知道原来耶稣上帝就是爱，阿门吗？第一个传送祝福，人会拒绝福音，会被拒绝祝福啊。跟你在一起，你更有钱，更幸福，更成功，他会高兴啊。一定开心的嘛？你说来信耶稣、他就不要来得永生、我不要，活着比较重要、所以呢，你先去祝福他，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为他祝福，他的生命越来越喜乐平安，他夫妻越来越相爱，孩子越来越听话，事业越做越好，他会说哎呀，跟你在一起真好、我越来越好了。他说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福音让我更好，让你更好，阿们吗？他就认识到原来福音就是祝福，这时候他对福音就会正确认识，不会传统的错误观念认为福音那是基督教宗教，不是，福音是好消息，是每一个人都要的好消息，阿们吗？所以呢，我们传福音呢，记得满足他的需要，去爱他，让他的需要被满足，他整个生命越来越美好，他会知道你就是他的天使，你来就是帮助他，你不是传教的，你是来祝福他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当你的亲戚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你跟他说我可以为你祝福吗？你不要讲祷告，祷告他说是基督教的东西，我为你祝福。你就华人要不要祝福啊？华人要不要祝福？要啊。要不要钱啊？你免钱哇， 免费我就要了，对不对？收金要钱，算命要钱，祝福要不要钱？不用钱，他就要，反正有没有损失嘛。可是我们为他祝福的时候，神会不会工作？会。如果他真的很忧伤难过，你祝福他会觉得一种爱跟温暖，他会流泪的， 他会感动，而且神会听你祷告，会，因为神很喜欢慕道友去经历神，所以你为慕道友祷告，神特别喜欢听，因为他经历神，所以你一定要用这个权柄，祭司的权柄是为人啊祝福，所以要为别人祝福，好，那最好两三个人一起关心他，一起为他祝福，他更感到，哎呦，这么多人爱我关心我，他会被爱得着，因为一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先做别人的祝福天使，感动他，得到他的心，然后带他觉知之后，就做他的属灵的父母，开始抚养他的怜悯，成长，陪伴他。以前人家怎么爱你陪伴你呢，你就怎么爱他陪伴他，以前我父母怎么照顾我就怎么照顾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做属灵父母，所以盼望我们就先从祝福天使，还没有信主人祝他祝福天使，传递真爱，传送祝福，感动他，让他改变他的生命，然后他愿意信主的祝他属灵父母，陪伴他成长，负起他的责任，然后让他长大成人，然后成人之后带他去传福音，让他去传宗接代，做属灵父母，代代相传，每一个人都起来的时候，哇，每个人都可以做父母，每个人都生长神的能力，教会就不断的扩展，神的国就这样成长，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啊！我想今天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分享啊，这个家族的策略啊，希望能够对你们有点帮助跟启发。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就站起来，我们就请敬拜堂们来唱首诗歌来回应神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之外，我相信神的灵有感动在你心中，你有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的心意，神要透过家来建立他的国，而你就是神要使用的器皿，神相信透过你，你可以做属灵父母，可以生养众多，生养许多的属灵儿女，让你在神的国里面能够成为忠心的，能够在神的家尽忠，主，让神的儿女能够被抚养长大，你愿意吗？你愿意啊做属灵父母？你愿意做祝福天使去祝福人？做属灵父母去抚养属灵生养属灵儿女吗？你愿意举起右手说"我愿意"？你如果愿意，请举起右手说"我愿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请放下，我们就请敬拜带我们唱诗歌，我们就来回应神了，让耶稣十字架的爱来激励我们，光照我们。哈利路亚。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 我们等下在唱的时候，你愿意降服神的心意，你愿意做属灵父母，你愿意成为祝福天使，在祝福你周遭的人呢，可以到前面来为你祷告，或者心里有劳苦有重担需要祝福的，也到前面来，我们来祷告神。有需要可以到前面，你愿意来带传福音，带领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到前面来啊。 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 圣灵啊，求你降下来，求你浇灌下来， 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哈利路亚，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唱副歌是用灵来哼，用方言来唱。 咿啦啦啦啦，哈利路亚啦嘛西，咿啦嘛哈罗，哈啦嘛罗嘛达罗，咿啦嘛达罗，咿路那嘛罗，哈啦嘛西。 我们开口用方言来祷告，卡拉巴沙拉玛哈格拉西拉巴巴耶， 卡拉巴巴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来我接着。啊，兄弟姐妹，让我们给神热烈的鼓掌。好嘞，来，今天聚会到此止为止啊，在主里我们是家人呐、啊，不要这样快回去。谢谢啊，林牧师在我们当中啊，啊，林牧师从曼巴的 Methodist 他和他的那个助手啊，感谢神啊。OK， 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一定要做父母啊，我们家要生孩子啊，我们一定要对那熟龄孩子泡奶啊，每一个星期带你奶瓶来。看你给你的哈利路亚，感谢耶稣 ，Amen。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怜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谢谢你 ，Amen。